本集广播可能包含粗俗暴力的语言，请小朋友自行走开。好了，走开了吗？好，那我们开始。Hello everyone. Hello. 我不行了。 Hello. 不可避免的救场了。 What the fuck is we doing? Hello everyone, 这里是 GSSB, aka 干死傻逼 aka Gunshot Stupid Boy, Gunshot Stupid Boy, Stupid Boy. Yes, bro. 枪打蠢男，好吧 aka Gang Sisters and Split Bitches. We gang gang, okay? Yeah. 还有意义是 Glowing, Stunning, Sexy, Bossy.就是用来形容我们女孩子的。 嗯，这个我听不懂。 这个只有英语八级才可以听得懂，所以我也听不懂。 文化荒漠，真的。OK， 我们不多说了。OK，Let's、okay, just like get it started. 傻逼， 这一期我们要聊什么呢、 嗯、 亲爱的朋友们， 那个发的那个 可以看一下我的提纲好吗？请准备好再来录节目好吗？我们真的说干就干。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做女人真的是难又棒。 鼓掌一下， 耶、yeah.然后这句话是我在看一个博主，他叫韩夏，他是一个制片人，然后他之前推了那个就一些关于女生的影视作品，然后他下面说了一句做女人真他妈的难又棒，然后我觉得 TMD 可能不太好放上来，我们就叫做女人真的是难又，他叫难又爽哦，好像就叫男友棒，我忘记了。但我觉得不管是男友爽还是男友棒，反正 anyway 就是又男又爽的事情。OK， 那好，我们都还没有自我介绍，说了那么久，我们是哪位，别人都不知道。 哦，那有请主持人兼原始股东那个米亚金先介绍一下，怎么样？ 好的，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米亚。I don't know. Like, what am I gonna say? 大家好，我叫米娅。 然后呢？ 然后很高兴能够，so, 很高兴能够成为女人。 so 官方。嗯，大家好，我叫米娅金，我是一个女人。 好。 对，我觉得就这个理由就足够我来做这个 podcast。我是个女人。 Okay. 哎，有没有 Next, 男生在听会被冒犯到、啊、 ？No， 这个节目不就是 Gunshot Stupid Boys 吗 ？Say Stupid Boys you heard？ 屁屁屁屁 ，OK， 屁屁 ，Come on， 屁屁， 我叫方屁，我是 好可爱 啊，我是干死傻逼的成员。就是我是主语，我动词是干死，然后就是主语是我，就是我干死傻逼，没错。 OK，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没关系，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对，非常 的 棒。下一个，快点 ，GGC，Come on， bro， where you at？ 啊，我来了，大家好，我是 GGC。但是我刚刚其实在听大家介绍的时候，我想到可以说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名字的由来。最开始是 放屁提了一句干死傻逼，然后突然大家又开始担心这个名字会不会过审，然后想到了一个缩写叫 GSSB。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到了很多很多的 AKA， like 之前米亚金介绍过的 so many AKA， 疯狂， 所以 头脑风暴。 很酷，真的， 我真太喜欢了，我太喜欢钢石啊 ，Stupid Boys， like 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目的。 Yeah. OK， 本来是叫 Silly Boys， 但我觉得 Silly 还就太轻了，大家都觉得这个程度就一定要 Stupid。 Stupid， 对， 真没错。 Gosh, Stupid Boys， 先给自己鼓个掌好吗， nice. 兄弟们？ 好，大家好，先给自己鼓个掌。对对对， 哎，鼓掌。 先给自己打个气好吗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废话了这么久。 Okay. 我们要正式进入本期的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好吗？处女秀 Virgin Virgin Show、okay? yeah, 其实我们对吧，从最开始想要做这个 postcard 说实话我们这种拖延症重度患者真的我们一开始建立这个群的目的就是为了录 podcast 的，我们拖了一年， 但是 我们拖了一年才开启这个项目 了。 对，现在这个群已经叫退学群， 已经变味 了， 怎么办？逐渐颓废。然后我有时候在群里发，大家什么时候整活，就没有一个人想要。 原来你说整活是这个意思啊？ 不然呢？ 完全忘了 不然是 整活的意思。 完全忘了，不知道该整什么活，整退学。 我就像一个监工一样，但没有人听我的。然后今天突然大家就。说干就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原因啦、啊，就一个、 嗯、 一个那个， 这个叫什么？我们近期蹭热度 的朋友， 因为最近男性实在是太自信了， 也不能这么说吧。 因为不是，是因为那个脱口秀大会，然后里面那个女生说，男性说他们明明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就那句话真的是人间测屌仪。 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铺垫，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嗯，可能它只是一个铺垫。今天的那个导火线是那个 GGC 的朋友遇到的那件事情。 对、 就是、 ，intro 我们会觉得很气愤，因为这个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就是这个完全 hit different， 就是完全是不同的那种感觉，就是跟网络上看到的那些消息相比，我们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这个女孩子，对，而且这个女孩子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去采取一些措施，或者说在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我要怎么做。当时方P就问了一句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我当时回他录 podcast 啊，录 podcast 啊。Mother Russia in my cup, and my glass is fogging up. Oh yeah, hey dog, hey what's up? Oh yeah, hey dog, hey what's up? When the sweaty walls are banging, I don't fuck with family planning. Make it rain, girl,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girl,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girl,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girl,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girl,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girl, make it rain. 但是其实我问那个，我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不要做点什么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以前想到过那个想做那种类似于就是海报那样子的东西，就是传授一些稍微基本一点的那个、 嗯、 就是 性教育吗？ 对，然后现在有 一些女生的防护， 对，我 就像女性防护手册感觉。 可能不只是女性吧，就是或者说是一些弱者。我寒假的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就是想做那种一个类似于性教育的这个系列，可能并不是只针对于女孩子的，就是很多事情男孩子也应该知道。然后我当时想的很美好，想做海报，然后把它贴在各个就是那种中学的门口之类的。 想的特别好，我觉得等那个寒假时候回临海， yeah, 我们就这么做好不好？ Yeah, 我们一定要做出来、 so、easy, 你的想法，我们要把你的想法，对， 好呀。 而且我觉得我们就互相把对方的想法变成现实， 像我们之前那个 party， 我们四个人就是建成一个群， 好呀， 或者混到一起，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我跟 GC 有个梦想，就是我们想要在临海办一个 party， 然后 GC 就把 PP 和小袁介绍给了我们，然后我们就才 没有 GC 介绍是我介绍是小袁，一环扣一环做传销呢，我操， 传销集团， 传 人了再也是骗人了。 哎，我们这个群就是圆梦群好吗，所以大家的梦想一定要说出来，我们会一定要帮大家实现的好吗。 对啊，我真觉得嗯，对，我真觉得很难有梦想我们不能实现哦，除了发财。 对，别说了，说的 OK OK， 我们开始说事情 OK， 不要再说了。 对，今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件很让人生气的事情，是因为他被一个他计算机课，就是他们刚开学，然后就是电脑课，然后他们的一个计算机课的机房坐他旁边的一个第一节课完全不认识的一个男生，但是他们坐旁边，然后那个男生一直在哔哔叭叭找他聊天，一直在就是说一些傻逼言论，然后最后说着说着他说我可以偷拍我朋友吗，然后我朋友说哈不当然不行，然后我朋友当时真的很抗拒。 那男的就很过分，就是他去偷拍那个女生，然后他还跟那个女生说拍他是他的荣幸，然后说是因为那个女生好看才拍的，一般人还不拍， 吐了，给他脸了。 之后他就坐在机房，就他那个女生在上计算机课，那个女生那个男的在他旁边噼里啪啦说一些傻逼言论，说了大概好久，还一直跟他聊天，他那女生就真的很烦， 根本不叫聊天，那个就是骚扰。 对，然后他还跟那个女生说我可以偷拍你吗，我觉得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我怎么办，来他脑子里装的是屎吗，我可以偷拍你吗，当然不行啊，那个女生说不行，然后那女生就是表达一种，就那个女生态度其实很抗拒，但是那男就一直对着她，那女生一直在挡，然后那男就说好好好不拍你了，之后那女生就把手移开了，就那男就还继续拍她，就这种非常恶劣的， 这一招真的很贱， 在我们的眼里，对，在我们眼里就是不可容忍， 还假装不拍她然后继续拍她。 对，我觉得就是太过分了，这种男的就欠，差点骂脏话。 当时直接 这种男的就是欠教育。 我靠，我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导火线。 对， 就是知道吧？就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导火线，就是我们希望更多女生能够意识到这个行为就叫做性骚扰，她们能够更勇敢地站出来。更勇敢站出来说，就我当时说的一句话是，我希望每个女孩子遇到性骚扰的时候，一定要把事情搞大，一定要把事情闹大。我当时说我要去校长办公室，一定要把这个男的曝光出来，处分贴满整个学校，不然我就去微博上发这个学校有性骚扰，然后学校不作为，把这个学校名声告臭。 我也发自内心的祝愿他。从今以后和我的人生一样，开始发烂发疯。 女生一定要有这种态度，好吧？这种 queen 的态度，就一定要向男生很明显的跟他们说 no， 再 有一点攻击性。 对，一定要，而且很多就是男生会说啊，你这样，就是当女生变得很有攻击性，他们就会说女生是女汉子，是母老虎。但如果我们不母老虎的话，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好欺负，就会有各种性骚扰的案件。就 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其实就是欺负弱者，可能并不只是女性， 对， 就是并不只是这个性别， 包括这种偷拍的行为，因为发生，因为我也被偷拍过，就我的偷拍的案例是说，但我知道他在拍我，就是我有一天就是去临湖，你知道吧，就我骑车去，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非常沉迷于 bicycle， 非常沉迷于骑车享受临海，然后有一天我就骑车去临湖，之后我在那里等红绿灯，然后一个开卡车的男的就立即掏出来的手机，然后就对着我，你知道我怎么偷拍，知道他偷拍我吗，是因为我就是他卡车不是绿灯就要开走了吗，然后他的手机就一直是对着我，就他整个人就 绕过来这样这样对着我拍，我他妈当时就一个中指一个中指甩过去，我觉得傻逼吗？老娘允许你拍我了吗？I'm not fucking no nigga if he don't deserve it. Blew a bag on that pussy cause he know I'm worth it. Maybelline cover girl for certain. And my body on point, they be like, who's just searching? Turns out, I'm never in a drought. And from what these niggas say, I look better in person. I'm already getting used to the lurking. Man, these bitches can't stop, they the regular version. Whips German, coins I earned them. Bitches baby daddies, I'm still perfect. $100,000就包括很多男生就会觉得偷拍可能女生不会对他，就社会不会说因为偷拍这个行为给他过多的处分，就他受到的处罚是很轻的，甚至性骚扰也是拘留十几天就没事的事情，就大家觉得说这种犯罪成本是很低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当一个女孩子很漂亮或很 sexy 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些评论就是说女孩子就引人犯罪，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形容、 啊、 就是当一个女孩子很 sexy 很漂亮，他们下面微博评论可能说哦引人犯罪， 他们自己管不住自己、 哦、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畸形的。 我说男有些男的 我觉得是很畸形的一种形容、嗯、包括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就是就像偷拍这种，比如说你在公交车上然后你被人摸了一下这种，很多女孩子会觉得说哦，就很多女孩子已经习惯了就在弱者这个地位，或者说已经习惯了我作为一个怎么讲第二性的存在，就是我习惯就人家这样弄我，这个事情每天都在发生，那我而且包括如果我要去处罚他，我要消耗的时间精力也非常大，而且结果也不一定怎么样，所以很多女孩子就觉得啊，算了算了算了，就你知道吧， 更多时候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我觉得、就是、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是在群里说吗，我说如果我遇到偷拍我的我就给他拍回去，这什么鸟人啊。 对，拍回去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还有一个是如果你能抢的，我当时的回答是我真的一把把他手机抢过来摔掉。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女孩子应该把事情闹大，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凶的话，或者你不稍微 boss 一点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做是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结果，所以我可以继续这么做，因为女孩子不会对我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包括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话题，就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强奸的时候，我就包括之前那个美院出的什么女大学生什么指南啊，安全指南里就说女生什么女生被强奸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穿着暴露，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那个 哦，我知道，就浙江省编的那个，完全就把受害者就感觉把受害者变成了那个 把强奸这个事情的大部分的责任，大部分的教育责任都推到了女性的身上， 推到那个受害者的身上， 到处去教女孩子要怎么做才能避免强奸，没有教男生说，没有教男生，没有花大把时间去告诉男生说你们不要强奸，而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教育女生说哎，你们不要这么穿，你们不要做什么某些举动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们的就仿佛强奸有半点都是因为有女生的原因才导致的。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把大部分责任都推到受害者身上，强奸只有一个原因，就大家心里都有逼数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就是男人管不住屌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奸的理由，没有任何强奸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而且我觉得，而且很神奇的是，当一个强奸的行为发生，就一个强奸案发生的时候，很多的新闻的标题都是某某某某个女性被强奸，对，被这个被字句用在受害者身上。就仿佛在问受害者说哎，你为什么被强奸，你为什么被杀，你为什么被骚扰，就完全是在转移重点。对， 我靠， 他把主语放在了女性身上， 就是主语是受害者。 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它显示的都是有多少女性被强奸，而不是比如说某年有多少男性强奸了女性。 就是可能更想看到那个加害者他所受到的惩罚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也可能会关心受害者之后的那个心理， 对 PTSD。我之前看到一本书叫做 Man Explain Things to Me， 就是男人向我解释事情，或者是另一种翻译叫爱说教的男人。然后它里面就主要是讲 mansplaining， 就是 man 加 explaining， 就是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翻译叫做难言之隐，就是男人就很喜欢抢占话语权这个说法。我觉得那本书特别好，就当时我是，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在单向，然后我看到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下单了一本知道为什么实体书店活不下去了吗就我就是过去搜罗一下书，然后在淘宝上下单的。 anyways， 然后我就在那里看到了那个 Man Explain Things to Me 这本书，然后它里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说特别好的，就是说在大学里很多的性教育或者很多关于强奸的教育都是集中在女生身上的，就是会告诉女生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要那么做，去避免强奸，但是这些都是非常转移注意力的，就是他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根源其实就是男性管不住的，就是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告诉男性强奸的后果，或者说你把强奸的后果变得很严重， 或者是因为他们有那种权利， 他们有特权，就是这种隐形的特权， 对，他们并不会因此失去太多， 因为法律占很少很少的法律是站在女性这边的，因为你想想看人大里面女性的 leader 女性的代表有多少个，再想一想，就是完全就是由一个中年脱发男人组成的人大代表Sorry, no disrespect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们之前我记得我跟小高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说女性的 leader 为什么这么少，后来小高给我的回答是说他觉得女生可能不想做 leader 的，因为我觉得聪明的女生真的很多很多，就可能说 leader 这个位置女性可能没有察觉到它的好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呼吁女性越来越多进入领导层的这个位置，是因为很多时候领导层是决策者，或者说制定政策的人，就包括人大代表这些，就是我个人觉得只有女性才能真正的关怀女性，就是换位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存在，有一些女性受到的困境是男性没有办法想象的，就包括我们平时走在路上走夜路我们会怎么做去保护自己，这些就是在男性的观念里他们完全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 concept， 就我只是出个门我根本不会 care 这件事情，因为我完全可以非常自在的大半夜在街上走，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特权，但是所以他们不会说跟女性感同身受说哦，我们要制定一个法律，我们要去保护大半夜走在路上的女性，就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这个 concept， 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女性确实是应该，就我之前也有一个词叫做 glass ceiling， 就是玻璃天花板，就是这是用来形容女性在职场或者说在官场那些受到困境的一个词，就是说你能看得到上面，你能看得到那个很高的位置，就像一层玻璃板在你头上，但是你 但是你跨不上去。这个对于这个 glass ceiling 适用于各种少数群体，比如说像非裔啊，比如说像 LGBT 啊，这些人群都是算就是少数人群或者说劣势人群，就是 glass ceiling 就是这个存在。所以我觉得女性还是非常有必要去突破这个 glass ceiling 去成为 leader。 因为我们不说这个 leader 能给我本人带来多少好处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作为一个女生，你需要存在在那里，你需要站在那个高的位置上，懂吗？就是女性的存在，就我要我的人要在那里，我需要看到这一群人里面有女生，就是我们的诉求，就一定要有女生的身影。我觉得女性就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事情。你知道腾讯会议给我说什么吗？夜已深，请注意休息。好贴心哦。 我操，十二点了。 我觉得这些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关于 leader 这个事情。 对啊，但我觉得当然是对的。嗯，只是可能就像我个人是可能对吧，我只是作为一个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吧，就是我可能对当 leader 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对吧，就像我们说的应该是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了。嗯，对吧，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道场就道场这个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对于性少数，或不论是性少数还是说少数群体，或者说是那种 you know 处在那种怎么讲较低位置的群体来说，你需要到场，我需要看到你的存在。就我觉得这就是包括像非裔他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小美人鱼吗？你还记得吗？就小美人鱼是一个黑人姐姐演的，就他们需要看到黑人在影视剧里出现，就到场这个词比什么都重要，比这个女生到底好不好看，到底怎么怎么样，这些真的不重要，重要是到场，重要是我们能够进入那个演艺界，那个演艺界里有我们的身影。我觉得这个觉悟真的是当时他们在那里骂非议，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觉得你们是傻，你不学学人家，这都是争来的好吗？所有的什么机会都是争来的，他们真的很牛，他们争到了这个角色。说实话，小美人鱼到底是什么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真的没有谁可以定，你没有谁可以真正的解释清楚。所以，这到底是由谁来演？这是由谁来演？都是。就比如说小美人鱼应该是白皮肤的，这个是这个社会塑造给你的，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事实是谁都解释不了小美人鱼到底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所以因为它就是一个海洋生物， 小美人鱼 它就是一个海洋生物，你他妈去解释它是什么种族，我觉得很傻逼。我觉得这个跟审美是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力量，就是我们看到了黑人的女性登上了舞台。 Don't never stop if you wanna be on top, bitch. Low bass, fat ass bitch, tap in. Tap, tap, tap in. Diamonds dancing on your neck, nigga, tap in. Tap, tap, tap in. Fucking nigga get rich, bitch, tap in. Tap, tap, tap in. MLB, icy gang, nigga, tap in. Tap, tap, tap in. Wrist on glitter, waist on thinner. I'ma show you how to bag an eight figure nigga.On Zaddy, pockets on Jigger. You better get the card and make it swipe like Tinder. Private villa in the fur chinchilla. When he posts me, all the hoes get sicker. Up boy killer, I don't need fillers. Never been a lame, so the real bitches feel it. Zaddy on the FaceTime, you can never take mine. End up on a dateline, Rich with no day job, bitch hit your wop wop. Always on the court side, Big billionaire niggas wanna eat me out. Bitch, I'm from the west coast, they wanna go down south. All these lame ass niggas tryna而且你知道这个意义有多重大吗？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亚洲，我们在那个迪士尼公主的童话里，我们就只有花木兰，用非裔去演小美人鱼，好像我们亚洲，比如说我们至少刘亦菲演了贝尔公主，就美女野兽那个，就是 懂吗？就是就发现哇，亚洲人民也开始进入世界的视野里了，就这种感觉。就所以用黑人演小美人鱼，我个人觉得就黑人也闯进了整个好莱坞的世界。就是亚裔其实你知道，其实在国外亚裔是比非裔更被歧视的存在。就现在非裔他们很厉害，他们闹得真的很沸沸扬扬，关于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很真，他们是很真的一群。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学一学好吗？就不要在那里就每天贬低别人的长相，就一直在骂那个小姐姐怎么丑。那小姐姐真的蛮好看的，我就觉得他们就一直在骂那小姐姐，我就觉得很生气。就可不可以聪明一点，学学人家，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争到手好吗？刚刚我们讲到花木兰，然后屁屁说他之前有对花木兰有什么研究，屁屁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啊，其实我看到的不是，就是也是参军的，就是古代参军的，就是男扮女装啊，呸，女扮男装参军的，没有，我只是就是刚刚看到，就是他叫韩娥吧，好像是，然后他12岁的时候，因为就是战乱嘛，然后很多，他之所以变扮男装，是因为他好像小时候爸妈就走了，然后他的婶婶怕他被那个士兵掳走，就是强抢民女之类的，因为不是战乱嘛，然后可能。就很乱，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然后就他如果扮成男装的话就可能不会被那个抢走， 就等于说好像有了男性这个身份的保护。 对，没错。但是就算是这样，他最后还是被那个，但是他就是被征兵招去了，他在路上就是被抓走，就是结果发现他是男的，就让他去参军了。就是但是他也很强，他做得很好，就是他能力很强，然后就也很挺有谋略那种。最后就是有一个就是将军收他做义子，然后就是他平时在那个军中就是每天是最后一个睡觉，然后最早起来，然后他也不喝酒， 就很努力。 对，然后他也不喝酒，然后他也从不在他们面前光膀子，因为隐瞒自己的身份嘛。他是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一直做到快20岁，他已经有了一个还挺不错的职位了。然后他的那个将军义父就甚至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的，就是介绍一个媳妇给他，就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她是女生，然后介绍一个媳妇给他，然后还真的就成亲了。但是他也没有在那个女孩子面前，就没有在他的那个媳妇面前就是脱过衣服，然后也没有那个。 没想到花木兰竟然是鸡圈大佬。 不是花木兰，是另一个，是那个韩娥，是历史上 另 一个人。 哦，韩娥，没想到韩娥是鸡圈大佬， 就是 笑死了，铁蹄本人。 然后。不是花木兰，是那个韩娥。然后他那个他媳妇儿就是甚至还觉得就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好，就是他一直不碰他，然后还跑回他媳妇儿就跑回娘家，然后 当代同妻现状， 我操，就真的很惨、啊， 真的，我 同妻现状，我 笑死。然后他那个他娘家，他跑回娘家嘛，然后他那个岳父就是又追过来把他骂了一通，然后他也没法说呀。就是有一次在行军的途中，好像是快要到家旁边那边了，也不是家旁边，反正就是他碰到了以前的那个他的婶婶，就是从小养他的嘛。然后他的婶婶还有他的那个婶婶的老公，婶婶老公叫什么？婶婶老公该叫什么？ 沈公。 沈公是什么？沈公不 是吧？ Okay.然后就是 好像就想把他赎回来，就是不想让他再继续打仗了， 就是军情好像也有所缓解了，然后他婶婶的老公就不想让他继续去打仗了，结果 就是想去那个把它赎回来，就是好像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要交钱什么之类的吧，才能让那个军人那个时候也没有退伍这一说嘛。那个婶婶的老公就去找那个将军，那将军还奇怪，我哪来的那个呀，就是我只有一个义子，我哪来的义女啊，然后才知道原来那个她是女的，就瞒了十几年吧，而且她已经做到了就是挺高的一个职位了。其实就是我记得就是他们就在说，如果她没有就是回去，她没有回家，就她继续做的话，她以后就是怎么说呢，就基本上也可以做到那个将军的那个位置，对，她实际上肯定可以驰骋沙场呀，就是 飞黄腾达，对， 就是一个是因为她本来就挺厉害的，然后结果就是她回家了， 回家之后做了什么呢？ 嫁人，真的吐了。 就没也不是吐吧，就是有点惋惜，怎么说，就是然后 就觉得蛮惨蛮遗憾的，因为他本来可以做到很高的位置。 对，就是 但我觉得 也不一定，就是 因为 是因为这个遗憾，可能、就 是、这个 是 真实的故事吗？ 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好像是，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嘛，我们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但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回去嫁人是一个比较好的怎么说，自己人生的结果，可能是这样子吧。 就当时确实是这样，就当时，而且我们现在目前这种就是女性有选择她嫁或者不嫁这种权利也是最近才有的，就是因为在当时寡妇是一个不光彩的词，就是说一个女人如果她的身边没有个男性的存在的话，她是不成功的，就女性的成功和她嫁一个好的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你的成功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或者不管你到了一个多高的位置，但是你没有一个男性的存在在你旁边，你没有附属于，你没有归属于哪一个男性，对，你就是一个不被认可的存在。 可能是社会让他那么想的，就是那个社会让他那么想的呀。 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可能是他当时就算他选择去打仗是因为他替父从军吗？还是因为什么？ 不是，是因为他就是在路边被抓了呀，然后就是看他不是女的嘛，就看他是少年的打扮嘛，就让他那个参军。 所以是被强行征军的是吗？OK， 那我觉得就是他，我觉得他本身就我觉得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光去 judge 别人的选择，就是可能在当时他可能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我到岁数了或者到点了该嫁人了，就是他可能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是我们是以我们现代的角度去看他的处境，就可能他也很开心，就是我可以嫁人了，他可能没有那种我们说的惋惜，就是你懂吧，就是他可能心里会觉得说我到顶了就嫁人了。 对，我刚刚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力量，就给女生这 girl power，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你懂吧，我们要做我们也可以到达将军，只是我们当时不想要而已，我想要的是嫁人，就是我想要什么I want it, I get it. I want it, I get it. 就是我当时想要去从军，老娘就去从军，或者老娘想要做到高位，老娘也可以做。但是当时老娘觉得，嫁个人也不错。好，那我就去嫁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去 judge 每个女性的选择的结果，就你不要去 judge 她的选择，你要保护的是她选择的权利，就你不管去选择结婚，你还去选择开创你的事业， It doesn't matter， 你想要什么无所谓，你想要什么你有去得到她的权利比较重要，我觉得这是核心，就是没有必要说我们要去鼓励每个女生啊，你不要结婚，你要去 you know 开创你自己的世界。我觉得很多女生她们想着有一个很漂亮的婚礼，或者说哦，我有一个完美的丈夫，哦，我有一段完美的婚姻，这是她们的追求，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需要女权，是因为我们要告诉那些不想要结婚的女生， 没有关系，你也有这个选择，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这个选择，或者父母啊，在老一辈的眼里，他们觉得你这样是不孝的行为，或者说啊，你这样就是社会不会认可你，或者怎么，哦，你是那种大龄剩女，操这四个字。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想要去告诉那些所谓的大龄剩女，没有关系，你们当然有。当然有权利选择单身，你们当然可以不需要一个男性的存在在你们的生命里，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很想传达出来这个 message， 或者想做一个 podcast， 就是因为我想要把这些，我想要让他们听到没有关系，我想要一个人跟他们说你没有关系，你懂吗？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太多的批评了，来自他们父母，来自外界，觉得他们或者是那种不管是非常明显的还是暗暗的那种对他们的 judgment， 我觉得我希望跟他们讲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当然有权利选择单身，你当然有权利选择结婚，你有权利做任何事情，就不要让任何人就是对你，我就想告诉他们，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就这世界不是一元，不是有一种选择决定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然后他们能有那个力量。That's my purpose. Okay. Me, I'll beat like Swiss. I like my paper nice and crisp. Ooh, crispy, clean, and crisp and clean. For the dough, I go nuts like Krispy Kreme. Music is in my Billy Jeans. Can no one ever come between? Yeah. Don't worry about me, I'm doing good. I'm doing great. All right. It's about to get ugly, flow so mean. I just can't be polite. Don't worry about me, I'm doing good. I'm doing great. All right. It's about to get ugly, flow so mean. I just can't be polite.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做女生有什么，就有哪一个点，或者说你生命中发现哪一个瞬间，你觉得哦，做女生好难？ 来姨妈。 我操！我也想说我现在就来了姨妈，我跟你讲，我他妈来这姨妈赶 paper 赶到4点钟，我整个人真命要没了。 哎，但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来姨妈比那种姨妈 shame 要严，姨妈 shame 要比来姨妈严重的多。 对啊，我们不能说姨妈，我们就要说月经。我们不能用任何。对，我们要为月经证明 ，like that's 月经 ，OK， it's not 姨妈，it's 月经，因为姨妈是我们用来修饰它的词， yeah, so、 好像就说我们要把月经这个词说的好听一点 ，bro， no， it's just 月经。 你知道之前就是那些大人们，他们都会说，就是林海华会说那种叫 host， 哦、 oh, ，他们都 对，我知道叫 host。 就是他们，你知道我小时候其实就一直问那些大人，就是问什么 host 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妈一开始还很害羞的，就是真的很，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讲，然后一直说等我长大之后就知道，我一直问她，她一直不跟我讲，说等我长大之后就知道了，然后那时候还是我去问我娘姨，就问我姨妈，哦，那是我真的姨妈，我姨妈姨， 问姨妈 是 什 么，然后我姨妈就告诉我了姨妈是什么。我才知道姨妈是什么。嗯，就是那些，我觉得大人们真的会更那个，但其实你知道，就在我的身边真的会有人，我觉得还蛮让我意外的。比如说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小卖部，就是那种大课间去买东西，然后他当时，哦，没关系，他不会听到这期播客的，但我觉得这么不太好。但是只是 it could be anybody， 对， 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 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 Yeah. 每个女生， 对对对，就是他在买，就是在买卫生巾的时候，然后 跟我一起购物嘛，然后他在买卫生巾的时候真的跟做贼一样环顾四周，然后他真的有在看有没有男生注意到他，然后他一直把这个卫生巾捂在怀里面，然后去结账的时候匆匆忙忙，然后问了那个阿姨，很小声问了那个阿姨有没有黑色的袋子，然后把那个卫生巾装到了黑色 的 袋子里面，然后你知道吗，也这我之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系列操作的时候我惊呆，我就是我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子的。 还有大家还记得吗，就你们高中换卫生巾的时候都是塞到衣袖里，然后转运到口袋里，然后再回去，就是那种做贼你知道吧，做贼一样拿卫生巾。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莫名其妙，我觉得当时我们没有概念，爸妈或者是外界的人对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件比较羞耻的事情，你不要在公共场合做任何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就比如说你要对你要拿黑袋子装。我还记得当时我去每个便利店我都会看一看，哎，是不是女收银员，我会觉得很尴尬，就是当我把卫生巾拿去结账看到一个男的在帮我扫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丝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份尴尬是从哪里来。而且就是我想分享一些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比如说有时候胡女士就是我妈就有一天胡女士来姨妈了，她很累，她就在那个在床上躺着，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她打电话给我爸，让我爸就是回家的时候帮忙顺便买一买卫生巾，然后我爸当时说就是这是女人的东西，为什么要帮你买。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震撼对我来说还是蛮大，可能我从小就是女权主义者，就我会记得很清楚，就当时我会 不，我觉得你爸太过分了。 但是我跟你讲，大部分的我爸妈这个阶层的男性，你去问一下你爸你有没有帮你妈买过卫生巾，我觉得大部分男性可能没有，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女人用的东西。 我想说一下我的事情，我小时候我来姨妈，我爸妈没有和我说过那些，但是我觉得我买姨妈巾啊呸，就是卫生巾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羞耻感。我妈会带着我一起去小商品那个下桥批发厂，就直接批发一箱回来那种，然后我们都是那种满载而归那种。就是但是我爸也没有，我爸应该也没有给我妈买过卫生巾嘛。 You say you want love, babe. You say you can give it to me just how I need. And you think of roses and daisies, and I think of passion and fire like Hades. You say all the time peace and quiet, but for my love I need a riot, riot, yeah. I hope you capture my drift. I said I need a riot. I don't want no sinking ship, but I need better than the typical honey up homes. Why we even making love? Are you tired of this? Said that you'll be working late for the third time this week. Watch your love go astray, cause our love's too routine, too routine. Love's too routine. Love's too routine. Too routine. 突然想起来，我有一天走在路上，走在那个温大去找我那个一个高中同学，温一大，然后突然有一个老头就走上来，然后跟我说什么化妆的不好， 给我科普化妆的不好，还跟我科普说什么化妆都要亡国了，因为不是红颜祸水那种嘛， you feel me？ 所以就那种老，真是一个很老的老爷爷，所以当时我觉得出于说最基本的尊重，我也没有说他什么，但我个人觉得很不爽，就是你凭什么来管我，又没有做什么违反伤天害的事情，那你们凭什么来管我？在这个社会可能就是女性确实被 sexualize， 就是 sexualize 怎么翻译，就是被女性的身体被性化，就是女性的身体和性联系在一起，就女性的身体，就大家看到你的身体暴露就会想到性，就是女性的身体和性联系在一起太严重了，就这个是不论中外都是有的问题，就是 you know， 就你 show off 一下你的 body， 你拍一下你的裸露身体的照片，你就想要，很多人会觉得，我真看到很离谱，就是女性去展示一下自己的 body， 就稍微 sexy 一点，男性就会觉得是在勾引他们。这真的，这太他妈自信了，谁他妈勾引你，你就是那种我听的看到直接作画的人，你他妈在这里说。你知道吧，我觉得从来都没有说要煽动什么性别对立，什么我们女生从来不为男生专门，不会啊，女为悦己者容， OK， 就是很多很多我们根本他妈就没有想要去跟你有任何关系的男性都会觉得说你这么骚就是因为勾引我，我就觉得这种就很不爽啊，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而且我不说什么女生骚就为了自己爽，我觉得这种有时候太那个伪君子了，就是我想说就是女为悦己者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今天要跟你 date 了，我今天就漂漂亮亮，那你也会为我漂漂亮亮，就是大家对双方的爱意的表现，就是那些没有关系的人就 back up， 就离远一点好不好？懂吧，就是我觉得女生当然可以为了男生骚，男生当然可以为了女生好好 dress， 但是那些没有关系的人就走远一点。就包括那些你在 club 里然后就被要什么微信啊什么，然后你不给他就三番两次过来要，然后什么就那种因为不给微信你就怎么样，我觉得我当然有权利拒绝，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微信，就有的时候我是为了避免尴尬，就是我会先加一下然后删掉，但我现在就如果我现在就以我现在这种心态去的话，我绝对不会给任何人，就我不想认识你，我凭什么要给你我的联系方式，就是我觉得这个发生在很多女生的身上，就是比如说要微信啊这种事情，就我觉得这种又很那种就蛮双标的，其实要微信，就比如说一个很帅男生过来就是要微信，就这种主动事情你知道吧，主动权，就有时候我们会说男生要主动一点，所以很多男生就开始主动，但你根本就不想让他们主动，就这种还真的蛮双标的，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过来问我要微信，你可以要就没有关系，但是我说 no 的时候 no means no， OK， no means no， 我说不的时候你不要再来，你可以说OK，对，就是当我说我不给的时候你就走开，就你可以问我要，那我不给你的时候你就走开，就这种我觉得是好的，就是我没有说要煽动什么啊，女生男生都不要靠近女生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给帅哥机会的，懂吧，你走过来没有关系，我觉得你 OK， 那我们就加一加，你情我愿，但我不愿的时候你就走远一点，不要再来干涉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多男性都学不会，很多男性就很傻逼，就他们会觉得说你说 no 你就想要，女生说不要就想要，这是一个多么有毒的思想，那些所有的霸道总裁们，什么叫女生说不要就是想要，我觉得其实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女性的欲望就是一直被作为一个应该被遮掩的存在，就是你表达出来你的欲望，你表达出来我想要是不光彩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么想，但是我觉得之前就我会觉得说女性的欲望之前是一直被掩盖的存在，就是女性不应该去主动表达自己的欲望 啊。我感觉这个一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性欲这个东西一直我觉得好像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撸管这个词，就是比如说男生和女生 DIY 都叫自慰，但是男生他们会有个专门的撸管的词，但是女生没有。 女生有什么来着，我们想一个。没有我们就编。 想 就是你知道甚至有时候女生也会用一些什么撸管这种词来代替自慰这样子，因为女生真的没有一个就是 我怎么记得有啊，没有，好像没有， 好像真没有吧。 女生叫什么来着，但是英文里就都叫 masturbate， girls masturbate too。 对哦，我们想一个吧。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其实啦，我觉得用撸管也很可爱啦。 可是哦，我跟你讲，其实就女性和男性的性器官只是长度不一样而已，就女生也会勃起的， you feel me？ 就是其实是一个器官的两种形态，就不是两种器官，是一个器官的两种形态，所以也可以叫撸管吧。 Yeah. Okay, we are taking this word. Okay. 我好像也知道，我记得那个，让我想想，我记得我存过一张图，就是阴蒂的样子。它是那个，我记得是做了一个展览吧，好像就是做的超级超级大， cool. 整个空间全是那个阴蒂。啊，对，不是， 都是这个 wet ass pussy。 整个空间就是有一个阴蒂，然后那个阴蒂是我忘了它有几个角了，反正它就可以立在那里。我才知道，我操，原来它长这样。 对，是可以的，女生是会勃起的。我们之前都说隐形勃起，其实是可以真的勃起的。 yeah. 只是不明显，就是男生会很明显。哇、wow, 这种冷知识。 之后我们的什么那个什么要开的性教育小课堂记在课本上了。 开始上性教育课。对，性教育小课堂，一天一个冷知识。每天四个人轮流，好吧，四个人一人说 一人轮一天坐班。 哦，我记得我还我之前上了一个那个的性教育课，就是那个梅辣的那个性教育课。 我知道梅辣性教育课一直做得很好，我觉得他们好棒。 然后我才知道就是那个让我想，就是阴唇的颜色，就是有一些男的就是会骂女的，说那个女的阴唇颜色是黑的，就是说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是 我知道这什么白木耳黑木耳，你还记得吗？之前他妈初中不知道，就他们男生一直在说什么白木耳黑木耳粉木耳， 但是我是看了那个才知道有黑木耳这个词。 我之前也知道， 对吧对吧，是不是那些男生一直在讲， 竟然会有就是会用来就是批评这个事情。我记得是那个只有在你特别小的时候，然后还有在你特别老的时候，你的阴唇才不会是那个，就是 这个是色素沉淀。 对对对，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对对对， 这就是色素沉淀的结果，它本来就是大部分女性都是黑的。 没错，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就是让你这样子，你懂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像处女，或者说像那种幼童不是没有发育吗？所以都是那种粉的。 哦，对，他们有说就是用这个来鉴定对方是不是处女， 这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靠，那些傻逼为什么？ 傻 不死， 我们就要干死这些傻逼好吗，兄弟们？ 对，我们的目的就干死傻逼。就所有的女孩子挺好的，她本来就是黑的，就大部分都是黑的，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还有女生专门去就是漂白自己的阴蒂，就是为了这样， 就 bleach 自己的阴蒂，其实对自己本身伤害很大的。 哦，我想起来了， 不要这么做。 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一个也是我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吧，我 QQ 空间转发一个视频，就是说处女膜的事情。 啊， 就是它，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对， 它实际上是那个是有弹性的， 而且它本来 就 是破的， 就是本来就有， 对， 就 是本来就有一个口， 不能用不能用破这个词，我觉得不能用破这个词，就， 我跟你讲，处女膜这三个字都很奇怪， 它是 充满了男性凝视的一个词， 对， 它就是一个器官，你为什么要叫它处女膜？Like for what？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转发了这个科普，就是他就是告诉我，就是就像一个，我记得当时那个视频是用气球的那个来做比喻，就是气球的那个外壳，就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嘛，然后而且它是上面本来就有洞的，然后就是而且它那个视频里面还是说 它本来就是开口的， 出血就不是有些。出血并不是出液的证明，是那个 废话，是因为你搞不来，是因为男的乱插， 是那个男方他太 野蛮了，一点都不 gentle， 对 对 对，而且无所谓什么出液的，没有什么出血这种存在。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操作不当，你每一晚都可以出血，都是因为那个男的一点都不 gentle。只要男生操作正确，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我当时转发那个视频，然后我一个小姨就看到了，然后她就跑去和我妈说，说我搞色情，我搞黄色。然后我妈就问， 把耳机笑掉。 我妈就问我说，你在 QQ 空间发了什么？为什么小姨和我说你在搞黄色？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就是发了一个科普的，我说我转发了一个科普的视频。 哦，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有一天我姨妈来了，然后我弟在旁边，我就跟她说，女孩子每个月可能都会出很多很多血，所以在女孩子这几天，你要照顾好女孩子，你不能惹她生气，你要好好照顾她。然后我妈当时就听到了，然后我妈就说，你干嘛跟她说这些什么？然后我就反驳胡女士，我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本来就应该知道啊。然后胡女士就没说什么，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包括月经羞耻这件事情，就大家一定要身体力行的去阻挡它。就是 yes， 你知道我弟很好玩的，我弟当时就超级照顾我，就平时根本就不会帮我拿东西的，然后我就躺在床上，我说帮我拿一下，他就乖乖去帮我拿了，我就卧槽，妈的，老娘养出来一个女前男真好。 真需要 女权之家，好吧？我也觉得，这小孩，我觉得之所以成为一个厌女的存在，都是因为受到这社会的影响，包括你家庭的影响。就是厌女不是你生下来就厌女，就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一个视频，就是说一个白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就冲过去抱在一起，然后大家都觉得哦 ，this is so cute。然后他们讲说，就是一个小孩不是生下来就是种族主义者的，我觉得这也可以适用到女性文化上，就不是所有的小孩生下来都是厌女的。 是， 我说到这我想起我把那个梅拉那个性教育课发给我弟看，他那个不是要三块钱吗，我记得，然后我还把钱给他，我说我给你钱你看一下这个课，然后他不看，我说你为什么不看啊，我说 小臭屁孩， 我说 姐姐花了三块钱呢， 我说我希望你能看一下，我说这个人他比我懂得多。我说这课其实挺好，我希望你能看一下。 我觉得我也会给我弟，我觉得等我弟开始之后我也会给我弟看，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真的不希望他变成一个很直男的存在，就是 you feel me， 就我会渗透到他日常， 不会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敏感很敏感的人，我是一个超级敏感，我对于这些事情超级敏感，所以任何我发现我弟有一丝倾向，我就会马上跟他讲。 有一丝直男倾向， 对，有一丝直男倾向，我就会跟他讲，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子哭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弟在那里嘲笑她，我说你干嘛？我说你干嘛嘲笑人家？一个女孩子哭的时候，你要去过去问她，你为什么哭？我需要帮助你什么吗？我说你干嘛要去嘲笑人家？然后我弟就傻逼逼愣在那里，真的可以教，所有小孩都是教出来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弟这样子长大以后，哇靠，会很棒 的。而且我跟你说，我但凡听到任何一个词，比如说哎，就会有小孩跟男生说，哎，你不要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哭哭啼啼。我他妈一下甩头发，我说我操，女孩子怎么就一直是哭哭啼啼？老娘就很坚强，老娘从来不哭。老娘从来不会在跌倒的时候哭， 对啊，就那男孩子哭哭啼啼也没有关系，对吧？ 对， boys can cry too， boys cry too， 对啊， yes， 那我想哭就哭，想笑就 对啊，想哭就哭，对啊，怎么了？凭什么就把女孩 子加上一个什么男孩子不能和女孩子这样哭？我靠，我真是这样。 我跟你讲，所有的什么这个句式，这个句式，我他妈真的就直接打拳。我懒得跟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哎，你不要像女孩子一样。然后女孩子怎么了 ？What's up？ 女孩子怎么了？就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都是可以。你知道我身边，我跟你讲，男生真的就是因为是厌女文化太严重了，所以很多男孩子都没有意识到，就是你一定要讲出来，就是你觉得有任何不妥，就一定要。拍案而起，你知道我有很多，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的发小就有时候也蛮直男，就我们真认识很久了，就是他我知道他是很尊重我，我知道他就是我们俩真的太亲了，我们就是亲人。然后就是他有时候也会说什么就是偏厌女的话，反正就我忘记是什么行为了，但是我就记得他有时候还蛮厌女的。然后我每一次都会跳出来哟，女孩子怎么了 ？What's up？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你得去，就你得不要说，就是我觉得很多可能跟我没有关系的人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就不希望他成为我厌恶的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自己本身，我觉得其实是有害的，这种思想真的不是，就是对，就是即使对于女孩子来说，当然是很恶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她个人的一些就是品质啊之类的，我觉得 现在我们来谈论一些比较那个学术化的一个词，叫做同性社会性欲望。就这个词，什么叫同性社会性欲望呢？同性就是 完全没听过。 你去看《厌女》这本书，卧槽，快点去看《厌女》这本书，大家所有人快 go buy《厌女》。OK， 这本书他妈真的我人生之书，这本书写的太彻底了，太透彻了 ，everything crystal clear， 就是它里面解释了这个同性社会性欲望，就是说男性他会想要去融入男性这个群体，想要被男性这个群体认可和接受，他们需要通过。贬低女性这种群体，把女性当成第二性的存在，才能获得男性的尊重。因为他们男性是第一性嘛，是因为哦、 嗯， 我们来解释一下吧。 之前有听过。 对，因为我经常说这个词，就是我们来说一些比较浅显的，举个例子，举个简单的例子，叫同性社会性欲望这个词，就是同性就是。跟你一个性别的人，然后社会性是你想要融入这个群体，因为人是群体性的动物嘛。然后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哦、这个我有看到过。 对，然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班里有一个班霸，他老是霸凌小明。然后呢，小红他在班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们就假装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然后他对于校霸去霸凌小明这个事实呢，他是心知肚明的。然后他肯定也知道，就是你去霸凌别人是不对的，但是当校霸把棍子递到小红的手上，让他去打小明的时候，他大概率还是会昧着良心打下去。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小明是一个明显的弱者，所以如果我选择说我要去和弱者为伍，我要站在弱者的一边，那你也会被自动归类成弱者的一员，也就是 AKA 潜在的霸凌对象，被霸凌对象。所以 对，所以人往高处走嘛，所以即使他的内心有多少愧疚，但是小龙还是会选择站在班霸这一边。 不知道，就是， 对，这是，对，这是无所谓，无所谓是就是都有，就是女性也 是 艳女集团的很重要的成员，好吧？ 可能是女的，也可能是男的。 所以小红这种欲望我们就叫做同性社会性欲望，就是他想要成为强者集团的一员，他想要被强者集团认可。那我们换成男人，就是里面有一句话，艳女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叫做男人是因为被男人集团认可才成为男人的，男人拼了命的想要在竞争中获得胜利，是因为不想被别的男人看不起，就不想被别的男人说你真不是男人，就成为二等男性。所谓的二等男性，二等人嘛，第二性其实就是女性，也就是说他们如此拼命的原因就是我怎么样也不能成为女人这样的存在，也就是性的客体的存在，欲望的支配对象的存在，一个弱势群体的存在。所以我就觉得就这里男人女人不是生物学的概念，是社会学的概念，就是不是说你是个女人，就懂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像，就是之前校园霸凌的例子，就是这完全就一模一样， 很像，就是大家完全可以就是稍微就是类比一下，我觉得很像。 对，就是我们可以很轻松发现这是有害的。 而且我们为什么说女性？我们为什么说女性？为而且你知道最严重问题是什么？很多男性开始意识到，就是我厌女是有害的，但是他们不会那么。他们不会站出来为女性说话，这是因为他们也想要被男性，因为整个大环境是厌女的，所以他们还是会想要被男性集团接受，所以即使他们知道哦这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还是会这样继续。比如说整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领导在一个酒桌上开始说一些那种黄色的那种贬低女性的笑话，接下来在场所有男性你必笑，你不笑，你就不可能成为他们认可的存在了。所以，即使你心里会觉得，哦，这样好像不太好吧，但是你还是会笑出来，你还是会陪笑。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大环境的存在，就是你要合群，你要被他人认可。所以我觉得还蛮 fucked up 的。 之前，比如说我初中那个时候，是我们学校下校园霸凌其实很严重的，然后 我知道你， 但其实那个时候，对，非常有名。但那个时候我真的还是很强烈的感觉到，就是但是我当时我在初中的时候，我讲实话，我其实我的内心就是，我敢这样讲其实很羞耻，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有在加入。就是被我在加入霸凌的群体，然后去让自己不显得那么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初中我是一个成绩就是很好的好学生，但其实好学生也是一个鄙视链的底端，因为他们会觉得那个我其实当时就觉得我很怕被那些人就是被打作那些。就是那种 shoedad you know nerd， 然后他们会开始就是搞这些人，然后我会去欺负，我也会跟他们一样去欺负一些就是所谓的 nerd， 然后就是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就是我真的当然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会为了就是假装就没有那么被他们孤立之类的，然后我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比如说我从现在看起来，就现在比如说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其实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变得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更强大了之后，我才会比如说当你已经就 你开始建立了一个三观吧，就是你知道就是这样是不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难， 第一步先是很强烈的意识到，然后第二， 你开始意识到这个 是 不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是因为宣传到位了，就是，你懂吗？就是这对于校园霸凌的宣传现在确实很到位，我觉得越来越到位了，而且包括各种事件的发生，大家越来越有意识，就是你必须得去很明确、很明显的告诉，去惩罚霸凌者，对，你必须得告诉所有人，霸凌并不会因为你霸凌别人而显得你高贵。 就是你懂吧，你并不会因为霸凌别人而获得优越感，就是反而等你长大之后你会意识到这种羞耻感这种内疚感是会围绕你一生的，就是一定要好好教育他们。 我觉得就是如果在其实在我当时大环境里面我还是会很难去做一个， 我知道、 就是、 我当时也是啊，当时我就是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我觉得大家不要拿那种现在的角度拿自己现在的立场去 judge 当时我们的选择，就是你懂吧，就是当时我也很害怕被霸凌啊，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站在旁边，那如果我去了我都不能自保，那我总不能为了另一个人去牺牲我自己、嗯、就当时也不可能说那么伟大，就大家不要就是太伪君子，就是在讨论这旁观者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你现在想起来你当然会去站出来，你会觉得哦，你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 powerful 的存在，但当时你就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以说就是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你还是会害怕， 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就是比如说在校园霸凌这个例子里面是需要就是社会外界的或者是老师，就是 当然需要外界的保护、 那个、 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人， 那我们现在这个例子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让大家， 我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存在去保护弱势群体，就是你懂吧，因为我跟你讲有一些说实话就我们 real 一点，就是有一些校园霸凌他就是社会上的混子，就他很早就开始混社会，他就是社会上的混子，可能我们大人都做不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很多的案子就不了了之、 嗯、 就霸凌就是因为他爸妈可能也是霸凌者，我操突然 deep 了，我跟你讲真的霸凌的小孩可能就是因为他父母也是可能是霸凌别人的存在或者是霸凌他的存在，我操，就是霸凌这种行为他本身就是不论是该霸凌的对象是就不论是说被霸凌的对象是一个你觉得多么可恶的存在，但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审判者，所以对就你远离他就好了，不要去做，就真的 spreading love okay everybody that's spreading love not hatred。 我想起初中的时候，就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就是好像有人说，就是我听别人说有一个谁谁谁说什么要欺负我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告诉了我姐姐，然后他们就没有来找我。 哇哦、 就是、 你姐姐好酷啊。 然后怎么说呢，感觉被保护了。 弟弟这么可爱、oh, 我要跟你一个学校，我也罩着你。 我自己都罩不住我自己，我也要罩着你。 哎初中真的有这种罩的，就是你懂吧， GC 应该懂、就是那种罩着你。What the fuck， 罩着你，老娘罩着你。 我就平安无事了3年吧，然后小学因为我是班里面那个总是接大家看漫画书的那个，然后 特别受欢迎， 因为这个关系吧， 真的团宠。 所以就也没有 班宠。 然后高中的时候高一的那个学校有冷暴力，然后就是主要是我自己心里，然后我当时自己心里面也有点那个，就是反正我自己也没有就是很好能够调节我自己，然后我就转学嘛，转学到了就是转学回了初中的学校。然后就是然后又很开心，然后来高三高四来杭州读，就是也很开心，高三高四才是真的班主。 真的活出人生。 对不起，就是虽然有点自夸的成分，但是 真的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就是所有人都喜欢我，对不起。 哦、oh, 我也喜欢你吧。你也是我们团宠好吧。 对呀、啊、我操，谢谢兄弟们的爱，是兄弟们的爱让我能够就是茁壮成长到今天，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情。 放心，我们为你的成长保驾护航。 Yes. 我们罩着你， 我们罩你好吗？ 没错， 我们照你好吧，别怕，我们照你。 让我经历了很少的那种，就是痛苦的事情，是大家让我经历了很少痛苦的事情。 别害怕，别害怕， 感谢大家。 其实我真的觉得环境真的很重要， 我也觉得环境很重要，而且你接触到的人很重要，就他人对你的影响其实很大的。 对。对， 一定要跟好人玩哦， 因为 对，一定要跟好人玩哦。我现在突然回想起来，很多的偶像剧都是非常有毒的，是继承者嘛，就里面那个男二就一直欺负女主，那种很过分的欺负都可以叫霸凌，就什么把女主推下那个游泳池啊那种，就很多女生会觉得这个是很浪漫的情节，就一直在宣传，对，就是男生欺负你就喜欢你 No like why 你喜欢我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就你只想获得我的关注，但我不喜欢你的话你就 leave me alone like，如果你男孩子在听的话，就是真的不要欺负女孩子，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你就 treat her nice， 你就好好表现，就是真的就是欺负别人不是爱的表现形式，就不要哎，这种老 PUA 了吧，老 PUA 了真的老 PUA 了，就欺负别人不是表达爱的方式，你要表达他你就温温柔柔的对待他，你好好表现，Girls don't love boys who don't treat them nice, okay? 就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你就 treat her nice, okay? Yeah, one, two, flicker, you wanna pump my speakers? Three, two, three, better blow your mama's teeth out of you. Like I'm bigger than I spit, like I'm Nina. Wish you Larry Conscious set fire to my sneakers. One, two, flicker, might need some anesthesia. See me in the bleacher, but I cut up like a Anita. True, like paprika, then I wanna spit like a Rita. You see me?Feel me, you got me, Eureka, what you want? Everybody know what name, what you want? Say, I was talking bad, just a fun. Everybody talking shit, and it don't right, don't right. 那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Wait, so...因为我们知道很少有人会听到最后，所以呢，我们每次都会在最后准备一个彩蛋。就我们会在每一期的结尾悄咪咪的跟你们安利一个我们觉得我值得安利的东西，它可以是电影啊、音乐啊、书籍啊，或者是物理啊。So 这是 Real Fans Only 的福利哦，因为你们听到这里应该也算是 Real Fan 了。So yeah， 然后今天我们先邀请 PP 来给我们大家分享。 我最近在关注的是马格南图片社，因为我看了一个就是有一点点科普他们的视频，然后我因为不是我本身对胶片比较感兴趣嘛，所以我就想多了解一点这家图片社，它比较有名，就是他们是拍那个战争的那个，就是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就是他们拍战争，就是战场，他们作为一家那个图片社，他们就是会下面有很多摄影师，图片社接单子，然后下面拍给下面的摄影师，然后摄影师就是可以世界各地去拍，但是基本上都是战争中的。然后就是我看的这本书是叫《世界的眼睛》，作者是英国的卢塞尔·米勒。然后我之前也看过一本那个马格南图片社，其实我最早知道的是那个罗伯特·卡帕，他是那个建立这个图片社的人之一吧，我记得是，对，他和那个布勒松。还有西摩，他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我记得应该是的。我先看的是他以前的一本书，叫《失焦》，就是卡帕的战地摄影手记，失去焦距，失焦。这是我之前看电子书，然后我就买了实体书。 然后这一次又买的一本是讲那个马格南图片社的历史相关的，就是叫《世界的眼睛》。你们知道吕南吗？吕南，他是那个，好像是唯一一个就是马格南在中国的那个通信员。吕南他有三部曲，他最牛逼的那个，最广为人知的是一部拍精神病院病人的，反正他，就是拍得很深刻，而且他的叙事也比较的没有那种上帝视角的感觉，而且就是他拍精神病人，并不是拍他们的丑态，是拍他们的那个，就是很日常，就是甚至有一些照图片看起来你都不知道他们是精神病人。我今天推荐的书就是马格南图片社与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的那个一些讲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的作品，就是叫《世界的眼睛》。 嗯哼，好，大家鼓掌。 好。 OK， 那我们的处女， yeah. 那我们的处女生，我们的处女生就到此结束了吗？大家有什么最后的话吗？留下你的遗言。 祝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 祝这个世界少一点傻逼。 傻逼可以存在，但是必须谴责。 我们努力加油，一起干死傻逼。 怎么说，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嘿嘿， 拜拜。哎呦 ，You're now listening to the sounds of 干死傻逼。哎，你敢信我刚才高举双手。